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出门在外遇黑店，急中生智有应变，四两拨去一千斤，是事后回想冒冷汗。各位看官，现如今大宋国朝，国泰民安，海晏河清，一派的歌舞升平，可是也有那些个不太和谐的地方啊。比方说临安城的一些车船码头附近的旅馆饭店，依然有极个别的宰客现象出现。那么这种现象屡禁不止，给临安府可抹了黑了。不过玩鹰也有让鹰牵了眼的时候。今儿咱们说这故事，就是一个外乡客来到永金门码头的小饭店智斗黑店的故事。话说王禄开了一个小型的食品加工作坊，每年都要东南西北的跑，向各地推销自己的产品。先说这一天，王禄和几个伙计来到了临安，办完买卖，几个人就来到了永金门码头附近的一家饭店，准备吃完饭之后要乘船回家。可到了店里，跑堂呢立马把他们领进了一个雅间儿当中。 啊，来，这大伙儿都挺忙的啊，挺忙活的，跑到这儿来了。 来来来， 咱菜谱你们点，你们点啊，你们点。 别别，您点吧，您点。 别，大家伙爱吃什么自己点的。咱一人一菜，自己点自己的。 那太好了，我来鱼香肉丝吧，我的。 来来来，你是老鱼，你先来。 我来鱼香肉丝。 这么着 啊， 我来一个宫保鸡丁。 咱都爱吃这北京菜，怎么咱 这老师这是川菜，什么都不懂你。 哦， 下饭，咱们卖力气的可不就吃这个？ 那我再来牛肉吧，是吧？ 哎，来炖牛肉吧。 这么着得了， 嗯， 再来一个。这么宅个水水水水水， 我这人吃不了辣的，别老是水煮那俩，我就吃不了。 他想来杯水喝。 对哦，来杯水哦。那 别来水了，咱来酒怎么样？咱来点米酒行不行啊？ 来来来，弄点那酒。 来来来来来，两斤酒，两斤酒。 哥几个，哥几个，随便点，随便点。来，跑单了，跑单了，上菜去，上菜去啊！我是哥几个， 掌柜的您怎么着？ 哎妈呀，我这点的鱼香肉丝。一宫保鸡丁，来炖牛肉，哎， 够吃吗？ 来盆米饭，哎，这个 你们也不够吃， 来六斤饼， 来多少饼？ 来六二斤一张大饼，来三张，这不挺正常的吗？ 货架， 来盆米饭， 来盆米饭， 那个再来 再来一疙瘩汤啊， 嗯， 这个再来四吃个馒头，哎，然后一鱼香肉丝，一宫保鸡丁，就这么着吧。 老板您太抠了吧， 这有点少哈 啊， 这您不就要一箱肉丝一宫保鸡丁， 谁煮饭要煮牛肉了， 对，来一炖牛肉，来炖牛肉，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没问题， 来一肉丝儿，来一摊鸡蛋，行了吧，行了吧，吃不吃吃不啊，来关键的来二斤米酒好不好， 好嘞， 哎您猜对吧，哎哥几个今儿都挺辛苦，咱们多喝几杯，哎一会儿完事儿穿上睡觉去啊， 好嘞好嘞 好 嘞， 哎跑男了，哎哎，这什么？玩几个这光喝酒没劲呢、啊，有没有你这有没有那个唱曲儿的？给我们来一个，来姑娘 唱曲儿，助兴的是吧？ 对对 对, 对, 对， 得了得了，您等着，嗯，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伺候好几位啊，我告诉你， 是， 我们说要一小姑娘，这得有这得有五十多岁了吧？这人得有啊、嗯、啊。 才四十多，才四十。 您把眼睛擦亮了看，这位大爷。 啊、哎呀呵呵，哎呀，听声音跟十八的似的啊。 事实上就是，今年刚十六。 哎呦呵，真能说瞎话啊！ 这不是瞎话， 啊、实话实话实话。那个，那跑堂了，你先下去吧。 哎， 来，姑娘。 呀呀呀呀！爱情， 看你别唱的真不错。 你聋啊、哎？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你？ 你呀，走吧。 唱啊，快唱啊！刚唱一句啊，还没唱完。 快走，你们快走！ 不会啦，我们都走了。 不是， 都是因为你不会唱，就让我们走。 不是这几位大哥，这不是一个好地方，这是一个黑店，黑店， 黑店。 我是被迫困在这儿的。我还不起老板的银子，我老爹都被逼死了，所以我只好在这个地方给他们做仙人跳的诱饵。 怎么叫仙人跳？ 仙人跳就是，哎呀，他们会骗你们，然后骗你们的钱。 哎呦， 然后一会儿跑堂的还会来，让你们和我做进一步不好的交易。你快走，快走。被讹上就不好了。 谢姑娘，这都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这怎么走？一会儿他进来，咱们你就唱你的，我不碰你不就完了吗？他能做什么仙人跳、啊？有什么不好的交易啊？ 哎呀， 没事没事， 这里面都水深着呢。 哎呀，不会有事，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歪。 他来了，哎、天涯呀！ 哎，我说， 哎呦。那跑堂的怎么又回来了？ 听着小姑娘的话，王璐他们是冷汗直冒啊。可是转念这么一想，天子脚下乃是大邦之地，还能讹诈不成吗？再说了，我们不上那个当，他还能怎么着呢？可是转念一想，不对，赶路要紧。所以说王璐跟几个人这么一合计，事不宜迟，抓紧走吧。几个人听明白了，点点头，王璐就招呼跑堂的要结账。那跑堂的微笑着跑进来说：“ 结账吧，结账吧。” 哎，我说 啊， 这位老板，这就走啊？ 那可不嘛，姑娘唱的不错啊。 是啊，唱的不错，光唱不错，那行吗？这个， 那孩子嘛，干嘛呀？ 你 唱挺好的，我们这也吃完了。 不是，你瞧瞧，出门在外的不懂这事儿，怎么着？还用是非说明白了啊？ 什么 啊？ 我明白。哎，掌柜的，咱都是外边跑的，我明白什么意思。哎，但是呢，我们几个还急着赶路，咱们就此作罢，好不好？哎， 哎呀，你这怎 么？得了得了，赶紧，哎，买卖不成仁义在，对不对？结了饭钱，我们赶紧赶路了啊！ 不是， 嗯， 没说这钱的事， 嗯， 姑娘。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说姑娘那个什么，唱完了，我明白啊。 我们要优惠， 我这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哎，这个我们 行了， 忙着赶路， 不用是吧？ 不推辞了，不推辞了。 那您结账吧，啊， 结账，结账吧，结账。 我给您说说啊，您这一共是6880两啊， 嗯，多少钱？ 6880呀， 六一鱼香肉丝，一宫保鸡丁。那酒倒了杯茶，都是这，他6000多两银子， 这 这算给您便宜了。 怎么一高怎么这么贵啊？ 你看啊，您这茶不是一般的茶， 皇家御茶480块一杯 啊。 您这米酒不是一般的米酒， 波斯皇家米酒280块起，280两一瓶 啊。 鱼香肉丝， 这是一般的肉丝吗？ 拿 天鹅肉炒的鱼香肉丝，880块钱，880两一盘。这宫保鸡丁是一般的鸡丁吗？这是非洲七彩山鸡，1080两一盘。 这个摊鸡蛋，这是一般的鸡蛋吗？ 这是什么鸡蛋呢？ 这个不是鸡蛋 啊， 这是科莫多巨蜥下的蜥蜴蛋。 哇， 给您摊了。 哎呦呵， 这一个鸡，这一个蛋啊，是400两。 这一盘几个蛋啊？ 一盘是仨蛋 啊。好，咱算来算去呢， 算来算去再加上姑娘唱小曲儿1000两 啊的啊， 这个一共就是6000。哎呦，不是6800，我刚才算错，7200 啊，7200两银子。 哎， 您这黑店吧？ 不黑，我们这刷挺白的。 我知道，这菜单之前也不给我看啊，这点完菜上完之后告诉我，这又非洲的嘛，那又巨蜥的了，我不这没有，要钱没有，要命一串。哎，我呀，怎么刚才说有人吃饭不给钱是怎么着？ 谁呀？ 人说不行， 我看看呢。 那人说不行， 还有感？ 没有。派单了，那个没说吃饭不给钱，说吃饭不给钱了。你多少？7200两是吧？ 嗯， 不多。昨天我们吃一顿饭花20000多的，是吧？来，我这有钱。哎呦，这你看这，我这才6200两啊。你今天还差1000两银子呢，哎，这么着，看没？这有一檀木牌子，你到附近那个闲鸡当铺拿这牌子，能提5000两银子。哎， 真的假的？ 不是，这牌子值5000两银子，这牌子是一兄弟给我的，他跟那闲鸡当铺有买卖，一看这牌子就跟他，哎，如他亲道一样，明白吗？ 不是，呵呵，这事儿不是这个牌子是你一个兄弟给你的？ 对，您到底 到当铺嘛，就能换 就完了， 换出钱了， 回来。对， 那您先等会儿 啊， 哥儿几个， 看着点啊，放心吧。 哎，这姓王的 啊， 过来， 咱们怎么走了？ 走什么走啊？你这牌子哪有那功能啊？还到那就能换出去，连毛都换不来。 那我这眼睁是没就这6200两了，你看什么办法呀？ 6200两，哎呀，这么着得了 啊？ 我把我们掌柜的再叫出来。 啊，这叫掌柜的，那这也行， 哎，行吧？ 你们掌柜的 看能不能给您稍微的优惠啊？ 得，叫你们掌柜的吧，啊。 说着，饭店掌柜进到了雅间儿。这王禄呢，连眼皮都没抬，再看刀疤脸一脸的凶相，很是吓人，冲着王禄大吼道：“怎么事啊？钱不够啊？差多少啊？”“ 哎，没错啊。”“ 对， 快来。”“是这个掌柜的 啊， 这个差了。”1000两。 1000两？ 哎呀， 就差这么点钱呢。 嗯， 得了，这样再给他们优惠点的，给了多少钱？6200是吧？ 对， 给他留200两银子，拿6000算了啊。 哎呦呵，您就是掌柜的吧？ 不是掌柜，这咱赔了。 不，您听我说啊，说实在的，您们这儿这菜味道真是不错。按理说吧，您给我们优惠呀，我们该谢谢您。不过呢。我们不能接受这优惠，这饭钱一分钱我都不能少给您，不是因为别的啊，因为我这兄弟不够意思，他给了我一张这个檀木的牌子凭证，说这东西到那个钱记钱庄能当5000两银子使用，到那根本不管用，你们这跑堂的说了一分钱毛都换不出来， 知不知道我丢人现眼吗？我得上他们家，我问他去，我问他这到底怎么回事。哎，我今天我得给他说明白了，你们等我一会儿，一会儿我就回来。哎，哦，对，没钱，没钱不行哈，没钱我走不了，没关系。这位堂倌，您辛苦一趟， 要干嘛呀？ 您到这地儿去一趟，这地儿，你把这写地址本， 掌柜， 掌柜，你让伙计替我去一趟，把我兄弟叫来，我兄弟姓林，你就跟他说说啊，他大哥从天津过来找他算账来了，让他赶紧到这儿来。哼，我跟他说，这小子当个衙门的捕头，他就不知道自个儿是谁了。嗯，看他来了，我怎么收拾他？ 对， 地址，赶紧伙计跑一趟。 你那兄弟是林捕头吗？ 那这还有什么不信的呀？你叫伙计把他叫来，叫来就知道了。这我告诉你，还实不相瞒，这还不是他本宅的，一般人到那找不着他，这是他外宅的地址，我能知道。你看吧。 好，好，好，好，咱也甭说别的，你呀，等着啊，等着，滚了，滚，滚，滚，滚。 哎，掌柜啊，掌柜怎么意思？ 不是，这是哪儿？你们知道不知道？ 这是林捕头那小妾，孙三娘那地址。 那说这小子还真认识他？ 这怎么办的呀？ 你这你再跑一趟，你去看看，你去看。 真去啊？ 去。 不是，这又出事儿了。 你快走！ 你这 没事，咱没要他钱，走。二啊，你怎么这么半天才回来？ 掌柜，我给你坏了 啊！ 这孙三娘啊，真认识这王禄。 真的吗？ 是啊，孙三娘的丫鬟说那王的官人老上这儿来。 那就别这儿，这一会儿出事，走 那个， 都高兴点。哎呀，这个大哥呀，你 我的兄弟来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太不像话了， 林捕头， 要我这面子， 你暂息雷霆之怒啊！那林捕头太忙，哎呀，我确实去找了，是一时半会儿过不来， 一时半会儿过不来。 你看，你不知道，你这兄弟他也是我大哥，哎，我们俩是一块长起来的。你看你不早说，这不这咋？ 这不是闹误会吗？这不是闹误会 吗？这顿饭。我请了，这位大哥， 六千两银子您就请了， 那有什么呀？那我们俩之间交情不止这些，快走吧，快走吧，走吧，走吧。 得了啊！既然您这么客气，那我就谢谢了。哎，伙计们，咱们走。不过呀，我得跟我这姓林的兄弟说说，以后啊，还得多光顾你们这几回，好好的照顾一下你的买卖。 嗨，那是啊，我谢谢您了，您快走好，快走好啊！ 哎，走。对了，哎，把我那40个馒头和6斤大饼带上。 就这样，王禄和几个人出了酒馆，见掌柜的没跟出来，冲着几个人一摆手说：“赶紧坐船。”几个人一听，急什么呀？您兄弟在这当捕头，让他找俩车送咱们不就得了吗？王禄一瞪眼说：“送个屁！我根本就不认人是林捕头，那地址是我从经常送食品那孙三娘那儿拿来的。听他家爱吹牛那丫鬟说，林捕头啊是他们主母的相好的。一会儿这黑店掌柜的明白过来，咱们呢就得把腿留着了，赶紧走。”几个人这么一听，哦，原来是这么回事，那等什么，赶紧跑呗。就这样，几个人全溜了。不过临走之前真的往那个地址写了这么一封举报信，没几天林捕头还真的收到了，临安府下大力度就惩治了这帮开黑店的。正所谓天子脚下干讹诈，恶徒实在太胆大，既令老客起飞至智斗歹徒有方法。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赞赞新时代》，王平九作词，常石磊作曲，李易峰、景甜、江疏影演唱。 又是一个春天扑面而来，大地生机，青山绿水常态， 长安街出发到美丽乡村和边寨，欢天喜地的节拍，赞赞，欢天喜地赞赞，欢天喜地赞赞，又是一个故事挥手展开，心潮起伏，目光澎湃，站起来，扶起来，唱起来，情不自禁的感慨，赞赞，情不自禁赞赞，情不自禁赞赞，我们的新时代，万里跋涉走进家门的期待，五千年的情怀，让大中国成为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蓝天下》，子敬作词，王佩作曲，汤飞、于月月演唱。 没有溪水，河流无意壮大，没有你的幸福，我们无以为家，走出来天下，收获你的欢乐，那里边种桑麻， 山高路远，长亭日夜牵挂，只想更早相见，分享浮世无华，一起去听你平生的心里话，明天可以期待在你思乡脸颊。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